你跟丽丽谁的个子高？ 我比她高。 谁的年纪大？ 她的年纪比我小。她比我小一岁。 那么，谁的功课好？ 她的功课比我好。